你不加以治疗的话，往往就会成为重大疾病的诱因。啊，这么说，可能大家伙儿，虽然我看不到你，你可能在摇头，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啊。我跟大伙儿讲，你像啊，这个很多人呢，早就出现了关节疼痛的问题。啊，咱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忍忍就过去了？忍不住了，你也不会上医院，你一定是吃点止疼药，啊，贴点膏药。 嗯， 可能我这么一说，有人就说，这老太太说我心眼里去了，我就这么干的啊。但是大伙儿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关节疼痛的时候，有的时候恰恰就是一个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一个早期的症状，或者呢，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的早期的症状。特别是有一个病致残率非常高啊，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没找着你，有的人二三十岁，甚至有的小孩有家族遗传的小孩啊，十岁以下的已经确诊类风湿关节炎了。那么这种病症早期的症状是什么呢？关节的红肿热疼啊。如果你能够在早期对这个病症进行治疗的话，那就可以大大降低这个疾病的致残率。 嗯， 说到这儿，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肯定就在那边说了，对呀，早些年我就是那样有点疼啊，现在我出不了门了，我这才年纪五六十岁，甚至是三四十岁啊，四十多岁这就出不了门了。就是因为这个病它虽然不会让你死亡，但是它会折磨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那么根据统计，未经治疗过的类风湿关节炎啊，就是你这个病你从来没治，不上医院，就是疼就靠顶着吧，100个患者50个人残疾了，两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残疾了，10个人里头有5个人残疾了。那么这种时候就算是经过治疗，那么类风湿的致残率它也是排在所有疾病当中的首位。那么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咱们得知道有因有果，有原因才会让你残疾。原因是什么呢？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种以关节滑膜炎为特征的慢性，记住啊，是慢性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说白了，它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的。在咱们生物疗法所发出的纳米远红外的热线啊，你就觉得热乎乎的啊，可以起到杀菌消炎的功效。最后呢，就是通过磁场可以直接修复激活你受损的免疫系统。也正是因为这样，多年的类风湿患者，包括那些已经瘫痪多年的，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人呢，活着，你甘心吗？你出不了门，你甘心吗？年纪轻轻的，啊，你躺在床上，要家人伺候。咱都知道，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就是希望大伙儿都健康起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人的一生很短，3万多天，那算是长的了。有的人才2万多天，有的人2万天还没活到呢，就走了。能够健康的生活，了却自己此生的一些愿望，啊，这个多好啊，无疾而终多好啊， 嗯， 不疼啊，不痒啊，啊，能吃能喝能拉能睡能走，这多好啊。那么最近两天大伙儿最最关心关注的那就是生物疗法。怎么听见老太太天天跟那儿讲，还有呢，我们有些朋友体验过的，有些朋友已经把它拿到家的，我们家邻居，哎，老王用过了，直说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那我跟大伙儿讲，大伙儿现在已经知道它的效果这么好，那我告诉你，就是以巴马为原型，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 你有了他就相当于到了巴马。我们那会儿啊，在那个广西巴马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南方山区降水是比较多的，那个气候呢是潮湿闷热，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在这种环境下，人呢是最最容易出现骨关节疾病的。但是呢，这个巴马人呢，他常年的在田间劳作，那个腿脚常年泡在冷水里，他在泥巴里头干农活，泥水呀，加上当地的卫生条件也不好，特别容易感染细菌或者病毒。但即便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环境不是最好的，生活条件也不是最好的情况下，这巴马人依然没有人得类风湿。 嗯， 这就奇怪了，你看现在咱们全国各地大城市生活条件对不对，咱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高楼啊都挺好啊，小区的环境也好啊，咱们怎么就得这些个病呢？那我们就得研究啊，得刨根问底呀，找这个因才知道这个果呀。那么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巴马人他们在劳作之余经常喜欢躺在田间晒太阳啊，累了找个地方有草的地方干巴的地方往地上一躺晒太阳，而巴马的高地磁场可以过滤掉阳光当中的有害的射线，只留下对人体有益的远红外线。另外呢，类风湿的这个病其实就是体内的巨噬细胞出现了损伤而导致的。那么这个巨噬细胞它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当中最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呀，巨噬细胞的损伤，所以你的身体你才没有抵抗力，你的免疫系统你才会出现问题。你看啊，细胞损伤了，细胞呢战斗力就不强了，对不对？那巴马的地磁场它所释放的 0.58 高斯的这个磁场可以有效的修复激活咱们受损的巨噬细胞，帮助咱们人重新建立人体的免疫系统啊，有了远红外线杀菌消炎消除身体里的病毒因子，又有 0.58 高斯磁场激活体内的巨噬细胞重建免疫系统，你别说巴马人呢，他不会得类风湿了，就算有人得了，你就到这样的环境下你也会被改善。所以巴马人老老少少的个个筋骨强健，八九十岁了，咱八九十岁的老人你过个马路，嘿，咱还得年轻人搀着过，人家还在干农活，这种现状在巴马是比比皆是，而且也没有谁出现过关节畸形等等一些问题。 嗯， 那么就在我们那会儿考察的那段时间里，有很多有类风湿的游客来巴马之后一段时间内身上的类风湿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在巴马那个南坡的一个小院子里，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对北京来的夫妻啊，在巴马呢已经住了有一年了，那老先生呢有这个类风湿，得这个病呢是八年了，坐轮椅呀、啊，他坐轮椅也坐了这个有三年时间了。 嗯， 当时呢老伴儿的想法呢就是趁着自个儿还能动弹啊，老太太能动弹，老先生不行了，那能动弹我就推着你吧，咱们一起上外头看看外面的世界。结果呢就到巴马来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现老先生的类风湿他不那么疼了。 哦， 那既然不疼我们就跟这儿先住一段时间吧。就这么一住啊，我跟你讲他住了一年多。 嗯， 现在呢老先生自己已经是跟正常人一样了，那轮椅已经不用了。老两口呢在巴马自个儿买了一片园子 啊，平时跟那儿干什么呢？种种菜，晒晒太阳，老两口算是跟那儿定居下来了。后来呢，在我们的邀请下，也就直说了，想给老先生做一个身体检查。那么，老先生的体内已经不存在炎症，巨噬细胞也恢复了正常，也就是说，老先生身上的类风湿是好了。啊，其实在巴马呀，这样的人呢，事儿啊，还有很多。那他们呢，都是因为各种疾病来巴马定居。一段时间之后，身上的疾病都会得到改善，也正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这才坚定了我们研发的决心。而生物疗法的出现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啊，不单单的是为众多的老慢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出不了门的患者找到了可能，更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那说到这儿，这个拿到的朋友你都可以看啊，你看这个小箱子里啊，是不是有一个说明书啊？啊，你翻一翻，你看一看，能够被认可，跟它实实在在的功效，那是分不开的。临床的时候，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你到这儿看，到那儿看，全国各地的专家啊，专家门诊都去过了。咱为了这个病好，散尽家财呀。能卖的都卖，为什么呢？病要好啊，老夫老妻不能走一个呀，夫妻之间有病了也不能早早的走一个呀，得白头到老啊。所以钱啊房啊那都是身外之物啊，治病要紧，散尽家财。这个病治不好，治不好的病叫什么呢？就叫疑难杂症啊。有人说这老太太不知道她说的真说的假，我跟你讲啊，你像是我们那会儿在做临床的时候，在征集志愿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不收你钱，你愿不愿来试。就现在有一些新药，他也是不愿意不收钱让你去试治这个病的，你正好是这个病，你试试这个新出的这个药，你去试试，你愿意吗？不出钱的情况下可以去当志愿者试。那么我们这个也在征集志愿者，就遇到过一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年纪不能算大，56岁，但是他得这个病有10多年了，可以说基本上10多年的时间自己拿不起筷子吃饭了。那么这位患者在40岁左右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关节不太好，在意吗？这个年龄段这儿疼那儿疼不会在意，当时真不在意，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在疼得难受的时候贴点膏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活也干不了了，这才上医院去做检查。一检查类风湿因子是阳性，类风湿关节炎。自打检查出来这个病之后，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很迅速上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不是他走得来的啊，送过来。什么叫送过来？没人他来不了啊，坐轮椅来，那个手指脚趾你就看不出那个形状了，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啊，跟那个树根啊盘在一起的。每一次一犯病就疼得死去活来，感觉像是有人拿钉子往关节里钉一样，每一次一疼就在床上就打滚，浑身上下这个汗出的都得湿透了。10多年这日子就这么过的，自己呀，好几回是想死了，活不起了，活不下去了，自己遭罪啊，拖累家庭啊。但是你说你死你怎么死啊？你拿刀，你的手拿得了刀吗？你说你跳楼你走得到窗口吗？你想吃药你拿药瓶子你盖拧得下来吗？都做不到。再后来不但是这个类风湿了，类风湿有并发症，这么长时间的类风湿，心脏、肝脏、肾脏、眼睛全都出问题了， 一年得有两三个月在医院里过日子。那么这位朋友这个病症就是典型的自身免疫系统遭到破坏之后，体内的病毒因子开始肆虐，侵袭到脏腑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属于类风湿关节炎当中，算是比较重的了。啊，来我们这儿之后，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们除了让他把主机啊踩在脚底，把这个电极片贴在他的那个阿是穴上做，还配合使用了足电水浴法。啊，现在我们拿到的朋友在家里可能很舒服的做这个足电水浴疗法了啊。当时我们给这个患者刚刚做上足电水浴疗法五，他就感觉有一股暖流打脚底呀，开始慢慢的往上窜。以前他这个腿脚这脚跟啊，它都是麻的，现在发现这种麻的感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股暖流从下往上慢慢的流动，之后这脚心啊开始有了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啊，有点像这个小鱼小虾在那儿咬它一样，之后脚上开始感觉到热乎了。 嗯， 做完之后脚上的疼痛消失了，连着做了五天之后，手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以前的手脚他根本都哪儿都不敢碰，一碰就钻心的疼，现在只要是不用太大的力气，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而且之前手脚是冰冰凉，现在摸上去有温度了。以前的手脚是发麻而且还疼，那么现在发麻的感觉没了，之后手脚上的变形的关节开始逐渐的恢复了。以前他的脚根本穿不了鞋，因为脚趾头都落起来了，哪有鞋子有那么高的那个脚背啊，你脚趾头塞不进去啊，穿不了鞋走不了路，现在的关节开始恢复了，也能穿着拖鞋被人扶着起来走走了。以前手上关节变形的，我刚才说筷子拿不住，他是连勺都拿不住，后来呢就能用筷子吃饭了。那么他在我们这儿呢，连续志愿者啊愿意来体验之后，坐了十几年的轮椅总算是给扔掉了。 嗯， 那现在我要说一说已经得到的朋友啊，你们呢也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来改善风湿类风湿，除了把这个主机贴近你的患处，把电极片贴在你的阿是穴。哎，大家听了半天，这老太太没讲哪个穴位，讲的阿是穴。那我就告诉你，关节疼贴关节啊，脚腕疼贴脚腕，主机呢腰疼靠在后背啊，胸口疼抱在胸口，哪儿都行啊。你也可以配合用上足电水疗法，效果非常不错。那今天呢这个足电水疗法还得给大伙儿具体的再讲一下啊，因为上回讲了以后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啊，足电水浴怎么做呀？准备两个盆儿啊，两个木盆儿或者是塑料盆儿，只能是木盆儿和塑料盆儿。那么这两个盆儿里的热水呢，就是能够脚适合的温度的热水啊，分别倒上没过你的脚脖子深的水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把两个金属探头，就是说那两个金属探头原本你是接在那个什么上的电极片上的，你不用接了啊，直接放在两个盆里，一边放一个啊，这两个金属探头两个盆里一边放一个，脚呢也是一个盆里放一只脚，一个人做也不能说我老伴也过来也塞个脚过去，不行啊，你做就是你做，他做就是他做，你不能说我把脚塞这个盆，老伴把脚塞那个盆里，不行啊，你的两只脚左一个右一个啊，或者那个金属探头你可以接在两个负压式电极上，这个负压式电极呢就在你的箱子里有两个蓝色的，你把它 一边插一个，然后扔在两个脚盆里，一边放一个，飘在水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可以接那个手握式的那个像手雷一样的东西，哎，接进去，一边盆里搁一个，那个手雷你搁进去呢，你就可以用脚踩着它啊，脚踩住它就行了。然后呢，你就打开，把这个主机呢就抱在你的怀里。那么这个足垫水浴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它适合于各种各样的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骨病。大家伙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基本上你连续每天一次的啊，这个关节的肿胀呢可以消除。如果说你治疗一次，问我一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当次结束啊，你这个疼痛减轻，那当然过一段时间肿胀就开始消除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你这个僵硬的关节就变得灵活了。另外呢，如果大家手里啊有我讲到的生物制剂，这一点很重要啊，特别是这种病症瘫痪的重症病的，你配合上使用，那么这个效果将事半功倍。因为不光是可以口服，还可以把它倒在负压式电极上，然后吸附在人体的某一个穴位上，这么做啊。说到生物制剂，我记得以前我公爹他给人治病的时候，凡是遇上这个重大疾病或者是一些不太好治的疑难杂症，人家都走了，全国各地多少医院了，慕名前来的这种患者，在开方的同时，我公爹都会配上一副生物制剂。那也是因为当时由于这个技术的限制，我们其实也当时不知道啊是为什么，但是后来呢，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这才知道原来生物制剂当中含有一种三萜类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它一旦进入人的胃当中，它会跟你的胃液合成一种生物调节素。那么这种物质呢，它可以给人的细胞提供能量，加速你疾病的改善。但是呢，它是非常珍贵的，为了保持三萜物质的活性，就必须采取冷凝技术，低温萃取，三颗全身加上多种中草药才能萃取出来的一口饮剂。那讲到这儿之后啊，我就是希望啊，这个收音机前的有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坚持使用，那么这个效果一定会让您感到惊喜。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 我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往下说。我公爹他告诉我呀，这小茴香治疗女子盆腔积液是一绝，而治疗男子的鞘膜积液或者是阴囊橡皮肿，那更是一绝。中医在治病的时候是不看男女病名的，而是只看这个病的病机本质。如果都是积液在少腹，那不管你是妇人的盆腔积液，还是男子的疝气睾丸肿，或者是鞘膜积液，用小茴香 那都是有效果的。也是祖师爷接诊过的一个病例。那这个病例中的患者他比较特殊，他是一个外国的富商。在清朝的乾隆年间，我国的文化经济呀，还都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所以很多的外国人都是慕名而来。这位富商也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他听说杭州西湖风景如画，就慕名而去。去了之后呢，果然是沉醉于江南美景之中。而江南的环境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偏于温热的。那么这个外国富商他想解热，他就想到了喝各类的凉水的办法。而且呢，晚上睡觉也不盖被子。本来他这个人呢，他有疝气，再加上他凉水冷气的这么一折腾，这个疝气的疼痛居然是不合时宜的就发作了。疼的这位外国的富商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脸色清白，腹股沟周围一带那都肿起来了。这个外国富商出行他是带着随行的医生的，但这个随行的医生他也无计可施，找不出好的法子。最后呢，急中生智啊，赶紧向当地的船夫请教。这船夫笑笑说，你去找一位老中医，他应该有办法治好你的病机。那么这个外国富商呢，就在随行的医生的陪伴下，忍着疼去找到了老先生。祖师爷看了以后笑笑说，有两个办法，急则先治其标。于是呢，给这个富商用上一两的小茴香打成粉，立马用当地的绍兴黄酒送服。这吃下去还不到一刻，这个外国富商居然觉得肚子不疼了，脸色呢也由煞白转为淡红。那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呦，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大家伙儿啊，我跟您说，不用质疑，它还真就这么快。这小茴香啊，它借助酒力把血脉通开，这样通则不痛，所以呢，那种拘急冷痛感马上它就消失了。当时呢，这个外国富商的随行的医生连连称奇，就连这个外国富商啊，他也非常的震惊，称赞道，中国的医药真是不可思议。说到这儿啊，有听众肯定要说了，您刚刚说的是两个方法，这不就是一个方法吗？啊，大伙儿别急，这个第二个方法呢，就要稍微的复杂一点，但是却可以把这个外国富商的鞘膜积液呀、腹股沟那一带的积水的病灶给它化掉。那是什么办法呢？在医案中记载，这个方法叫小茴香鸭蛋法。大伙儿有听过这个方法的吗？是不是没有啊？当时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也比较惊奇，惊的还是有这么一个治法，奇的呢是小茴香鸭蛋法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当时呢，我公爹给我解释说，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对于一般的鞘膜积液、疝气、肿疼、腹股沟的肿胀，直接用小茴香五钱，再用三五克的盐一起炒了，然后呢打成细粉，把这些粉末跟这个青壳的鸭蛋一到两个共同煎成蛋饼，在睡前用米酒温热送服，3到5天为一个疗程，要是病症轻的，一个疗程 就好了。重一点的话呢，再隔几天再进行下一个疗程，服用几次之后也会病症减轻变好。当然最重的呢，那除了部分局部的积液坚硬如石顽固日久外，那大部分呢都有显著的疗效。那这个方法的道理也非常简单，鸭子为水禽，它走水的，但走下焦的肝肾，加进盐去呢，就能引小茴香入肾，借助小茴香行气温散之力，再配合米酒活血化瘀，这样气行水行，血活而不瘀，那局部的肿胀积液也就会慢慢的消了。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 谢谢您。您在百忙中多次委托秦老师关心我的病情，而且第一时间送到我手里，我太感谢您了，我太感谢您了，我呀不多说，时间呢您呢都一天忙活一天了，您多辛苦啊，我主要说说我收到以后的情况，我呀收到当天呢我就用上了，当天，我这些个症状我就不说了，从头到脚，一身病，一体多病，我用上以后，我明显的改变就是我因为美尼尔，出现了昏睡、头晕，走道不稳，通过这个我有所改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耳鸣，耳聋，减轻了，头也清亮了，做完以后啊，脑子觉得很清亮，眼前就不像那点迷迷糊糊的那个样子，第三个问题呢，我的腰跟腿，症状，疼痛也减轻了。 也减轻， 我现在不贴膏药了，我就是光做光用这个去做坐骨神经不疼了原来走路坐骨神经疼走不了多远， 疼多少年了？ 呃， 有好长时间呢做过三经程， 嗯， 不是总犯，但是呢走走路就犯，一犯呢、 嗯、 我就 动不 了， 嗯 嗯，就走不了， 嗯 另外呢这个大便呢原来啊 嗯 比较啊不定时， 嗯， 而且有时啊干燥点，也不说干燥吧， 嗯， 就是困难，排便困难， 排便困难。 现在我的大便呢好极了、 嗯、啊， 每天早上起来 啊 6点多钟左右、 啊、 我就觉得想结大便， 好 到厕所、 啊、 我用不了， 嗯、啊、嗯， 一刻钟、 啊、 10分钟我就都排净了、 啊、好家伙，这回省事儿、 我就都排净了， 嗯 嗯，特别特别好。 那您觉得这个方法、 嗯、 您觉得怎么样，咱们老同志用？ 我觉得呀，我说个实在话呀， 嗯， 是太好了， 太好。那我问问您， 这样， 您这做了几天呢？ 做了6天了。我总的来说呀， 嗯， 各种情况都好转， 都好转。 我主要宅的是、 啊， 主要的是 啊， 每年有人， 嗯， 一个就是睡眠， 嗯， 我这两个都改善了， 都改善了。那你就接着做。 我睡眠能够睡到、反正半夜停。醒一次， 嗯， 但是还能睡着 啊， 能睡到4点多钟， 那多好啊，嗯， 晚上啊10点多钟就 嗯 躺下早、因为我歇歇腰， 嗯嗯， 10点多估计10点钟睡了，4点多钟啊、醒了， 嗯， 醒了有时还能睡一会儿， 嗯 啊还挺好， 嗯， 醒来也不脑袋也不难受， 嗯， 也挺好的。 嗯嗯 嗯嗯，这是睡眠 啊， 跟美人、 啊、 我现在抓的主要矛盾就这两个矛盾。 行啊， 您说呢？ 这个做的不错呀、自己其实做一做以后啊、这个对身体健康真的是很有好处、咱就觉得生活质量是大大 的 提高，对不对呀？ 是，徐主任呢、 啊、 我太感谢您了， 不用谢我。 您呢，这个说个这样、百忙当中为我操心。我只能说声谢谢， 我就是想慢慢的把咱的病呢都调理好。好了，不多说了啊，再见。 您多保重啊， 哎，好，再见，哎，再见， 保重身体， 哎，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哎，好，再见，再见， 谢谢您吧，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呀， 哎，请 说。很难得跟徐主任 啊啊，是，确实是不太容易啊。您 是是，你看你太忙了 啊。说说，想问我什么啊？ 啊，我那个先说说我对咱们这个、这些事情，我跟你简单的介绍一句。 嗯，好嘞，您说啊。 啊，我是心绞痛 啊， 嗯，血压高， 嗯。 完了吧，我在咱们这吃这个小粉面， 嗯 嗯 我吃现在不到2月， 嗯， 哎，我这心脏吧那阵吧有的时候吧就总是就是自己感觉可严重了，哭咚哭咚的就那事儿的、完了吧，我那心脏要是疼上来，这胸口疼上来我都停不了，直冒汗呐， 嗯嗯， 完了，嗯，从哪那什么呢，得做这10天的那个、觉得心脏现在也稳当了。那时候我这个鼻炎都10多年了，过敏性鼻炎。 啊啊、 完了吧，我那个那什么，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鼻子痒啊，他不让你睡觉。 啊、嗯, 嗯 成天鼻涕累的，就这样事儿的。 嗯。 哎，从哪那什么， 嗯、 哎，我现在，嗯、鼻子好多了，晚上也不痒了。完、我还能，我那是失眠呢、 啊。 一到下半夜，1点来钟就醒，就再就不睡了。 啊、不睡了。 完、现在呢？ 嗯， 就能睡天亮，要有的时候上趟厕所回来躺着还是睡， 嗯嗯， 哎呦，我可高兴了，这我说太好了，这 个确实啊、 嗯， 把你身上的好些个病，通过这个生物场，还有之前呢吃的一些培补元阳之气，调理下来、 啊，对， 自己身上的病都好的差不多了，啊， 我现在吧见好多了， 嗯， 血压现在吧， 嗯， 原先那个高压总低压总是高， 嗯， 现在。低压呢，总在80左右了。哎呀，我可高兴。他，我老伴儿吧是那个，那什么糖尿病， 27年了、 啊、糖尿病这年头 他眼睛现在吧看不清了， 嗯， 就是搁咱们那个做那10天， 嗯， 他觉得说眼睛挺好， 眼睛 觉得 挺好， 那咱们就怎么努力也得回来，咱们也得做， 嗯嗯，那坐着觉得这个眼病、嗯、觉得视力好像比之前要好得多了， 就觉得吧、 嗯、 他说比那亮堂了，就是 是他如果再做的话，他血糖稳定的话，他这个眼睛还要看得清，还要看得清。 啊，对 啊， 他现在是看不清了。 嗯， 眼睛，他年头太多了，都27年了。 那这会儿 以前 我 们也不懂， 啊、 徐老师说在这， 啊、 就听现在听你讲着，现在就好像听迷了似的、 啊， 就像听小说似的，到一点不听就着急。 啊，我讲课讲中医，你觉得当小说听了？ 是啊， 嗯， 那到了我老，尤其我老伴比我还行， 嗯， 他听不着，那就在这翻呢找啊。哎呀、 啊， 那你这老太太可是说实在的，对我们老百姓太那什么付出了。 哎，就是一个老太太， 你也太累了、 啊。接下来咱们得抓紧时间了。您想问我什么问题？您抓紧时间问。好不好 啊徐老师啊，我女儿吧，今年虚岁是50岁，她得了那个障碍性贫血 啊，障碍性贫血， 她那个2-3个月3个月都挺不到，就得去补一次血和血小板， 嗯嗯嗯， 完我寻思用咱们这个能不能给她做， 可以做呀，做那个肾腧穴、 啊、 就是腰部腰部、 啊、做腰部给他哈、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腰眼那个地方肾腧穴 啊就看他这个贫血、反正看着血白的了就不行，就没有劲儿了， 嗯， 这你这这腿你就说迈一步他都迈不过去， 嗯， 都那样， 嗯 一点力气没有，他那时候 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贫血、 没有，那就往那一堆是往那一躺就完事儿了，就动不了了，补血就补血和血小板都补3-4年了， 那没办法呀，对不对，他这个人的细胞不行啊、人的细胞他的能量不足，能量不足、 啊、 他的代谢能力不行了，他的营养就跟不上去，补不上去，对不对， 啊 所以呢咱们之前跟大伙儿说的那个生物制剂完全可以让他吃点 让他吃点、 就是我这个那什么买这现在买这个呗， 对对对，你给他吃点啊，还有呢平时除了做做肾以外也可以做做那个足三里啊，足三里 啊， 足三里呢、它是调节人的免疫力的，他连点气儿都没有了，他不是免疫力不行吗，对不对 对 啊，这个做一做这个地方呢人体的免疫力增强一点，然后精气神呢好一点啊，这样子呢、这个病呢好起来也快一点啊，啊， 嗯，是，嗯， 好嘞，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谢谢啊、 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 你 好。 哎，你辛苦了哈。 啊，不辛苦。 跟你太高兴了。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我是沈阳的。 啊，沈阳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今年82了。 啊，老姐姐。 我主要是糖尿病有30多年了。 哦。 他血糖啊一直居高不下。 啊。 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啊。 就是什么呢，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呢，这肛肠黏膜脱垂、老像大便吧不畅通 啊， 他那肛肠老下坠 脱到外头来了吗， 这不出来就来肛腔里头， 那你就堵着你的大便了，你就大便就便秘出不来了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老像有大便似的，所以这个哎呀太遭罪了， 那我再问问你，您这个便秘你吃过泻药吗， 我吃过那什么那个芦荟胶囊，还有那个麻仁印草丸，完了是吃完以后吧，他就拉稀，完了他也不就拉稀也不是那么痛快的， 所以我一合计，我寻思我请那个徐主任帮帮我看看有什么还更好的办法我那个尿夜尿吧还多 夜尿也多 另外那夜尿啊这色儿特别重就像那咖啡色似的他说哎呀完了有时候便的时候吧也就是外阴都吃的就是折的很啊就是尿里的有还是有糖 那我问问舌苔什么颜色呀 舌苔呀有点发红 舌苔发红那身上比较热对不对啊 对 啊 另外那肛门嘛有的时候吧它变得费劲呢有时候用那个戴上手套抠哎这时候啊哎呀那里头老热了大便完了以后啊就是疼那个西医给检查上肛肠检查说是黏膜脱垂堵塞那个肛腔前后左右另外还有溃疡面 还有溃疡面如果肛门这儿有问题的话说明您的肝也不是最好啊肝主筋那你身上有没有哪儿疼啊 哎呀那腰疼 啊 腿走不了道了 腿疼腰疼 不那徐主任呢这生物那个挺好反应都非常好 那你要是说你要做这个的话你如果说您这个血糖它这个指标都能下来的话血糖也好胃肠功能也好你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它也解决了而且本身您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一台它有消炎的作用对不对你这个大肠黏膜脱垂有溃疡这不就有炎症吗您这个炎症你做一做的话它给你消炎呢消炎了你这个溃疡面的这个地方修复了细胞修复了释放的远红外不光是增强你的胃肠道的蠕动解决你胃肠道的血液循环它也解决你全身的微循环 哎呀那个那你可太好了你 那您这个情况呢如果您想吃点药我也给您开一个方子 哎呀那太好了 这是专门给你调理你那个肠道脱垂的这个问题的 好太好了 给你开点中药石膏35克知母15克枳实12克大白10克青皮12克生地25克麦冬25克原参25克精米40克炙草44克大腐皮10克就这个 哎呀主任太好了 我希望在你这儿你用完以后我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好吗 哎那太好了徐主任 好 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太好了徐主任谢谢 我能帮到你我就高兴了好嘞 好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 好再见徐主任 好再见 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